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人儿啊，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

挑起鞭杆拉浪去光去上山那么落落 风筝呀 天要点红，明明我

别人归属头联盟。